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06集《国漫卷六》，一部封神作。极限漫端，国内最出名的动漫公司，沈编辑是极限漫端漫画部的编辑，手底下有好几个漫画作者。几年前，他手底下风靡一时的作者神灯那部《天狼》一步封神。《天狼》只连载了一年，实体漫画销售突破300万，问鼎国内漫画金字塔，线上追更连载的更是不少。当年 IP 还没有这么流行，就有不少影视公司来询问这部作品的影视版权。只是天狼出完第一部之后，公司内所有人都联系不到作者本人，第二部迟迟没有出现，所有的热情都经不起消耗，那些询问版权的人也不了了之。国内漫画百花齐放，当年天狼在网上有多火，现在就有多沉寂，更别说极限漫端本来就有不少大神作者。沈编辑当初在极限漫端出头就是因为神灯，每年极限漫端的版位新人推荐提名，沈编辑都会给神灯报名。连续4年，他身边其他编辑都升职了，只有他还在原地踏步，依旧是一个办公室内的小编辑。沈编辑拿出来手机，看着手机微博页面的神灯主页，好半晌才开口： 我再等等。 看他这样，女人站起来，她知道沈编辑除了是神灯的编辑外，还是神灯的粉丝。见他这样，只摇了摇头： 行吧，你继续等。 他拉开门直接出去。门内，沈编辑继续看着手机，然后打开微信，点进私信的页面，日常疑问： 神灯回来了吗？ 4年了，每天他都会有这么疑问，从未消失过。京城，秦家。今天秦汉秋、秦修晨都在家，秦汉秋一直在厨房跟厨师商量着今天吃什么，他不让其他人进去捣乱，但特别喜欢程俊打下手： 小程啊，你进来帮我，他们呀都不行。 程俊伸手脱了外套，又不紧不慢地卷起了袖子，看了秦冉一眼： 你可说说了，我先去帮忙。 嗯。秦冉坐在沙发上慢吞吞地应着。程俊进去帮秦汉秋做饭，秦修晨放下手里的剧本，抬起眼眸看秦冉： 小林让你记得跟他视频。 我知道。秦冉点头： 最近是不是无聊？ 秦修晨看着他这样子，不由摇头失笑： 听说阿姨限制你玩电脑的时间，你要不要去魔都？ 魔都？秦冉看向程俊： 妍希第3期综艺节目在魔都，你可以让程三少带你去找他玩。 秦修晨往后靠了靠，想起来秦冉上次结婚照被路透后，一晚上关于他的视频路透全都消失。秦冉现在身份非同一般，多少人盯着他呢？秦修晨大概知道程火在干嘛，预估那应该跟程火有点关系。秦冉拿起茶杯慢吞吞地喝着： 看情况吧，等木南高考完，我想带他去 M 州看看。 嗯，都行。 秦修晨点点头，然后又继续翻看手中的剧本。程木在秦家大厅逛了一遍，回来正巧看到秦修晨手中的剧本。 神之玉？ 你知道这个？ 秦修晨翻了一页纸，然后看向程木，有些好奇： 最近正好在看漫画，神之玉是莫问苍穹最火的一部漫画，是要拍电影了吗？ 程木询问秦修晨： 我还在考虑这部电影开拍，导演也不一定会选上我。 秦修成语气淡淡。 不过莫问苍穹确实厉害。 国内成名十年的漫画大师神之玉被翻译成各种文字，火遍了全世界。两人说话，秦冉就拿着手机在一边玩游戏，头也没抬一下。程木最近好这口，听秦修成说起漫画，他连忙道： 你也看漫画吗？我给你介绍一本漫画《天狼》，虽然很小众，但很好看，只是一直没出第二部。 不远处，端了两杯茶过来的经纪人闻言，不由看程木一眼，摇头失笑。 你说《天狼》小众啊？嗨，你可能之前不关注漫画界，不知道《天狼》这部作品当初火到了天际，国内两部神漫《神之玉》跟《天狼》不相上下，只可惜，哎，没人知道神灯地址啊。 说到这儿，经纪人有些咬牙切齿。 怎么了？ 程木看向经纪人。经纪人抬头，笑得优雅极了，连语气都是轻飘飘的。 我要给他寄刀片。 秦修成在一边解释。 他是神灯的脑残粉，手里还有三本特签。 沙发上一直不动声色的秦冉眉心跳了跳。6月8号木南高考完毕，6月9号宁威请程俊、秦冉还有宋绿婷等人吃饭。宋绿婷如今事情多，吃完饭就要赶回去实验室，几个人对木南的高考成绩没有丝毫担心。 高考题目难度如何？ 程俊伸手给秦冉剥了一个虾，看向木南。木南想了想才回道： 都有点难度，尤其理综。 程俊知道今年高考题目肯定难。 物理能拿到满分吗？ 拿不到，那你去年的金牌就白拿了。 宋绿婷淡淡开口。秦冉翘着二郎腿，也瞥了木南一眼。题目我昨天看过，他总分应该能到730以上。 嗯，保守估计。 木南这才点头。 差不多。 啪，桌子末端，程木彻底吃不下去了。听听这气死人的对话呀。吃完饭，宋绿婷了解完木南的成绩就回实验室了。宁威在厨房忙活，外面有人敲门，声音有点重。程俊朝门外看了眼，挑眉。木南拧了拧眉： 我出去一下。 秦冉在帮秦玲录屏，程俊却是若有所思地看了眼门外。门外依旧是上次那几个黑衣人，为首的老人看到木南，神色严肃道： 木南少爷，希望你能跟我回去，你爷爷病危，想要见你。 木南冷漠地看他一眼： 我爷爷早死了。 说完他砰的一声关了门。外面的几个人还在敲门。关上门之后，他脸上又恢复了一如既往淡漠的表情。程木、程俊、秦冉三个人的耳朵都很灵敏，这两人的对话他们都听到了。程俊看了一眼秦冉，然后拉着他站起来，礼貌地告别。 啊，小姨，你有事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 宁威拿着毛巾站在厨房门边，他看了一眼木南，又看了一眼秦冉跟程俊，把毛巾放到桌子上，好半晌后，直道： 路上小心。 宁威一向不喜欢给其他人带来什么麻烦。秦冉、程俊都没有多问。两人回到亭栏，秦冉还没有找长宁他们，程水就送了一份加密文件过来。 这是小姨家的事。 程俊把文件递给秦冉。 有点复杂，你要不要看看？ 秦冉想起上次在学校门口看到的几个保镖，他直接拆开来看。 之前他查过宁威的一些事情，当初还有道上的人找宁威麻烦，不过秦然只查到他给一个集团做化学研究，但不知道木南的身世竟然还有问题。魔都木家，秦然看完略微眯眼，程木也凑过去看了一眼，看完之后也沉默了一下。难怪他之前在云城的时候就觉得宁威这个人十分奇怪，奇怪程度不亚于陈淑兰，看来确实没错。 我只听过魔都两大家族，墨家跟柳家，穆家…… 程木摇头， 没听过。俊野，医院的那位真的不是木南少爷的爸爸？原来他亲生父亲早就死了，他爷爷病危，想要木南少爷回去继承家族。 程木有些敬佩宁威，竟然照顾了一个没有关系的植物人20年。程俊没看资料，听程木这么一说，大概就猜到了些许。他指尖敲着桌子， 小南应该会去魔都。 说，他猜想宁威会让木南回去拜他亲生父亲的牌位。秦冉也觉得是这样，他想了想，低头给妍希发了一条微信，还在魔都吗？发完之后又给宁威打了一个电话。京城某家酒店，站在窗口的黑衣管家拿着手机，不太在意的对电话那头开口道， 是的，他刚高考完，我早说了他会答应回穆家的，放心，我们会尽快回来。 6月11号早上8点，机场，穆家管家在取票机边等着，不远处穆南一行人不紧不慢地赶过来。穆管家注意到穆南身侧还有其他两个人，脸色变淡，说， 穆南少爷，这两位是来送你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